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就奥运周，结果成个礼拜都睇奥运嘅，呢几日系 你啫，唔关我事，因为奥运其实唔系影响到宅嘅，我真系唔系好想理奥运呢样嘢。 根据日本网民吐槽就系、是。奥运之前咧，大家反奥运，奥运之后就哇阿部兄妹一齐攞金牌啊，滑冰金牌啊！之前反奥运去咗边啊？不如算啦呢啲嘢， 即系唔开都开咗咯， 咪就系咯，呢个时候唔好咁衰啦。 你咪试着享受佢咯，即系呢个生活就像嘟嘟啦吓，大家明啦。 唔好咁衰啦，喂，咁攞金牌开心嘅，又阿部兄妹一齐攞柔道金牌系佳话啦，唔敢话系空前绝后，但系佳话啦，咁呢啲嘢梗系开心嘅。而家睇咗几个金牌噶啦。 但我哋要先嗰啲唔开心嘅嘢先啦，老嚟啦又系冇废啦，不过呢个就相对比较冷门少少啦吓。Hololive 嘅印尼组，我谂观众如果唔系留意开 Vtuber， 甚至唔知道 Hololive 有样叫印尼组嘅物体啊嘅其中一位 Vtuber 啊 Lofi， 佢就拉咗冇肺，有症状轻症，要休息，应该我谂都系两个礼拜噶啦， 即系又系放两个礼拜假，咁啊又翻出嚟嗰种啦。 咁因为印尼嗰边拍得几劲，印尼同马来西亚两劲啦，你唔声唔声啊，其实嗰边系拍得好劲啊噶。 但系大家又唔会关心嗰种啦， 医疗渣又冇疫苗，又冇隔离条件，乜 Q 都冇，即系基本上系爆就由得佢嗰只噶啦，已经系 佛系嗰只咯，即系印度咁样咯。 咁啊，仲有一单，其实仲严重啲嘅。POP， 我大家比较有印象，应该系好耐之前嘅盟单啦。其实我都睇过嗰啲图文字嘅。因为其实近年咧，我已经见佢无论系产量质啦，都见佢跌嘅。但系唔知佢咁大镬，佢就出嚟话佢而家系因为个心同个肾嘅病，佢冇讲清楚系乜嘢，但系相呢两个器官都相关啦。咁佢要长期疗养，咁佢就出嚟众筹，咁冇钱啦。好明显就日本医疗好卵贵啊，就算有健保都好卵贵，因为都要负担三成啊嘛。咁佢而家就搞咗个众筹，筹翻啲医疗费。如果只系以前睇开佢啲嘢有印象，咁啊想支援下嘅都可以。我哋如果我插翻条 link 嘅话，就放埋喺个资讯栏度俾大家连过去咯。即系呢啲，因为搞得众筹就其实都系好唔掂噶啦。自个人医疗费搞众筹，即系呢啲嘢好难讲，到底筹到几多啦？呢啲嘢 唔知啦。 咁啊，如果有帮到手嘅，咪帮一帮咯吓。 系啊，突然间留意到新闻就系、是。日本奥运锦织季网球比赛，咁咧东京电视播到一半就改播龙族拼图动画，好正常东京电视日常操作。话知你锦织季或者奥运播动画。 我以为你系讲嗰啲咧播下一半真系播呢个脱口秀，然后睇唔到自己国家队入场嗰啲实事添。 嘿，公事嚟噶嗰个系，我理得你锦织季边个，总之系。动画系优先嘅，播动画先。 其实预定安排啊，只系讲紧佢 日常好日常运作咯。 啊，东听咧系咁噶嘛，好啦。 系啦，好啦，讲下啲喜事啦。西田望见就 Marcos Delta 嘅声优就宣布结婚，又系一般人啦。我比较冇乜印象西田望见。即系除咗 Marcos Delta 之外。 你讲埋我都冇乜印象，只系我冇睇嗰套啦，咁啊。 算啦，咁即系喜事啦，都系结婚啦。咁你得喜事就系2021年52回啊，星云奖漫画奖就刚好下食嘅鬼灯冷彻，同埋任鸟子嘅请不了 为了 Kimo 士拉谢拉洛麦探咩洛网络 Tatali， 为了用你不死去的物故事咯。 系啦， 咁鬼灯啊，大家都识噶啦，我谂唔使再介绍啦。啲咁 任鸟子我就真系唔识啦，我就鬼灯就一定识嘅。 呢套咧就喺嗰一个未来世界，喺人类就已经嚟咗个地球，然后咧就出现个新类型人。系啊，真系新类型人，佢入边好似唔系咁叫，但系总之系一种新嘅人类啦。 嗰类嘢啦， 咁咧嗰种人咧，无论佢活到几多岁都好，都依然系保持儿童外观，萝莉控大欢喜，咁啊，然后可以活到几百岁，数目好少嘅啫。系讲紧佢哋展开嗰啲科幻故事，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其实好难得正统派科幻故事。因为星云相其实好多时咧都会颁俾啲奇奇怪怪嘅，可以叫做科幻，但系唔算到我哋传统嘅硬科幻、 软科幻咯。 但系硬科幻反而唔系成日常见嘅，尤其是漫画嗰边， 即系如果系啲小说部门，就有时都会嘅咁啊。老老实实，我睇完个故事，除咗呢个萝莉控大欢喜之外咧，可能条桥独特咯吓。 不过能够攞到星云奖，算系一个成就嚟嘅，因为始终系日本最有公信力嘅科幻奖嚟噶啦呢个。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可能系条桥咯，主要系即系 条桥咯。 因为佢嗰个世界观设定真系好阔，好多嘢，好复杂，好多嘢可以探索，值得玩嘅嘢好多嘅。譬如话佢入边以前我哋而家咁嘅叫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夫妻啊。或者朋友啦，佢会叫第一契约、第二契约、第三契约，即系佢会将人嘅关系契约定型化咗，同埋呢个监视系无时不在，即系咪真系好独特咧？唔系啊，其实而家好多呢类科幻都会系向呢边走嘅，因为现实就系咁样啊嘛。嚟睇黑镜已经知啦，系好值得玩味嘅设定咯，咁咯，好啦。啊，咁啊，嗰啲获奖嘅都我啲 获咗嘅， 获咗 ，OK， 呢个我中意，即系呢个 超大宣传，炒花生炒得好劲，结果全全爆死嘅一百只鳄鱼，即系一百都挨唔到， 一百就死个鳄鱼，结果一百都挨唔到， 应该落咗画嘅日本， 落咗，其实电影就其实真系好少过一百日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纯粹嘅 get 嚟嘅啫，不过就 但系 点睇嗰度？ 因为其实都之前都讲过噶啦，呢、这个年头，戏院只要开门就有人入去睇，即系时代已经唔可以冇人入去。去睇嘅，你都唔会话唔夸张。谂下，嗱 ，A 快一百二亿啦，而家落咗画啦，就话明噶啦。嗱，而家落画噶啦，唔计数噶啦。之后啲，跟住咧，闪光海十亿就十八亿。而家话俾我知，哇！你真系你去入大陆，我用咁大明星做咁多宣传，搞起吓，结果 第一个礼拜票房系1700万亿，即系点讲啊？ 真系惨到一句。 如果系就咁一套电影咧，唔系咁豪华嘅制作啊，咁就其实都唔算好大镬嘅。问题就系佢搞到咁吹到咁大，搞到咁大咧，咁得呢个数咧就真系蚀都蚀死佢噶啦。 同埋你喺呢个年头，你除非套戏好离谱，唔系一般嚟讲点都收一两两亿嘅。 呢、这个十八亿嘅闪光海撒为指住佢嚟笑， 一百亿 A 发声唔出声啦，已经系都 系啊。不过好神奇地，香港系会上嘅， 唔出奇啊！ 即系可能应该都系冇戏上啦吓，所以佢但系 买猪头搭猪骨啊嘛。 香港可能个收视会唔错，即系 呃到人啊嘛。 唔系，因为动漫节嗰日记唔记得某个地区逼爆边个厕所间，因为佢哋系揾咗阿 Mila 定 Ava， 我唔知啊，我唔识分嗰啲人啊，其实我冇睇啊，所以我唔识分。 我知道有一个族团啫，但唔知边个边个。 啊，总之揾佢哋嚟配嘅，咁会唔会有人冲住佢哋嘅配音而入去咧？我唔知道，应该有嘅，因为据说佢系红到佢代言啲乜嘢，就啲人买到成屋都系噶嘛。我真系唔知啊，先讲呢啲，作为一个纯血种宅，我纯粹系我喺动漫节入边见到佢宣传就话系佢哋配系咁多嘅啫，我唔知 道。哦，咁可能会 OK 嘅、 啊，所以可能意外地相对啊，呢啲嘢相对嘅啫嘛。香港仲收得到少少，就已经好过日本啦，日本大爆死啊嘛。 好啦，有一单就其实都算几新嘅，就系、是、7月25号，因为日本奥运啦，就Love Live Superstar 就停播，咁就改咗新放送。咁新放送最后就报咗啲新消息，其中一个几震惊新消息就系、是、佢哋嘅第一次演唱会就 First Love Live Hour 全国巡回演唱会10场，由10月开始到1月头为止，10个地方20场演唱会。应该冇记错 ，Love Live 史上第一次嘅主要演唱会咧系采用巡回形式嘅啫。当然啦，每个会场都系属于细场啦，最细嘅北海道登建泽嗰个得1000人，大嘅嚟仓库或者东京咧都唔够2000人，系全部细场嚟嘅。咁原因就好简单啦，冇肺。 唔好将一个鸡蛋放埋同一个篮啊嘛，即系你几时边一个地方出事，咁我都仲有其他可以补翻，点都叫有翻啲啊。 就算你每个场限你坐一半人，我分开两日加埋条数 OK 啦。即系嗱，因为我计咗条数嘅，如果全部坐满晒啊。我当佢每场1500人到啦，咁大约7至8万人到，咁我打半咗40000人啦。 咁而且就讲紧你细场咧要调动啊，嗰啲又会灵活啲嘅。而且10月30号开始第一场啦，到时系到底系会爆到起啊，妈妈，定系其实已经会识咧，冇人估得到嘅。但系既然佢横跨3个月，由10月去到1月都有嘅，我谂点都会有一两场可以开到啊，最差的情况。即系3个月期间，你都找不到一个第一嘅时候去开。 基本上北海道的岩见泽就应该冇问题嘅。咁江山市、仓库市有啲细城市啦， 群马大佬 都应该冇问题。 即系 群马县啦， 之前群马县系几乎冇确诊噶嘛。 群马县冇问题啦，江山冇问题啦，北海道岩见泽市冇问题啦。东京大阪唔敢讲，福冈唔敢讲，爱知都唔敢讲，但系福井县都冇问题嘅，宫城县我亦都相信冇问题嘅。 因为工程员话晒都系佢 leader 小百合嘅老家，应该都 OK 嘅。 所以我咪话佢系呢个系想将个风险分散咗去咯。就算一两场系搞唔成都好，其他都仲喺度，唔使搞到好似捻住耿耿于怀。第一次出道就搞唔成个演唱会咁难睇啊嘛。而且我咁样全国搞，仲有一个好处。你去翻你自己附近嗰场就得啦，咁啊即系减少咗跨省移动。无论佢系真心想减低个防疫风险啊，定系纯粹做个样，等人大家冇咁多藉口，冇咁多嘢指责佢咧，两样都系有好处嘅。 不过都几坑啊，因为我假设啦，如果真系最好嘅情况下，你如果连开两个月开咁多场，其实真颇系辛苦啊。 几乎系每个礼拜一场咯。 系，除咗新年嗰个礼拜冇停咗之后，全部每两个礼拜一场咯。 系啊， 系超辛苦啊。虽然话细场同埋佢应该细场佢唔会开三个钟头或者四个钟头咁离谱，一般嚟讲细场咧，而香港做法定都两个钟头收工啊嘛。咁你就冇咁相对冇咁辛苦，但系都坑啊！我其实睇见就哇，你咁搏啊，搞出人命噶喎，随时。 即系我觉得佢系会预取消嘅，就前提去谂嘅。即系我唔知佢点啦。 即系如果唔取消都，如果唔取消真系一次大挑战啦。 铁打啊要。 系啦，好啦，跟住就 Winning Eleven 改名叫 eFootball， 虽然英文名依然系叫 Winning Eleven， 咁又免费游戏，但请货金。 变成呢个 Pay to Winning Eleven 啦，改名。 全名就叫做eFootball Winning Eleven 2021。 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会叫翻个 winning 嘅，按大家嘅习惯嘅话就。 虽然我觉得都系冇人玩嘅。 winning 就是冷淡啦，老老实实。 屌、你都而家个个都 FIFA 噶啦，即系用嘢嚟玩 winning 啦，冇即系唔系话刻薄讲句，你冇 Q 人玩，讲乜名都冇人玩噶啦。 咁当年系香港特别兴 嘅 啫嘛。 咪日本兴嗰段时间嘅，入系呢几年俾 FIFA 过太多之后，大家开始唔玩佢啫嘛，连香港人都唔玩佢。但早过即系 PS2、PS 嗰年代 ，Winning 系真系最红嘅。 我知道，我就系讲紧连香港人都放弃咗 Winning 的时候，咁其实佢仲够唔够得起咧，就好难讲啊。仲要系同人哋一样咁嘅货金形式。咁啊，继续系游戏嘅新闻啦。 嗱，难得地报道咁讲就话。今次部新嘅 OLED 嘅 Switch 咧，卖贵咗5000 yen，但成本多$10，啲人鬼晒咁嘈，又话佢暴利啊，诸如此类。咁任天堂嘅讲法就系、是，今次冇赚多咗钱，其他嘅嘢啦。第二重点就系、是，今次用 OLED 之外，除咗呢部新嘅 OLED Switch 之外，冇任何新主机开发计划。即系话你咩 4K 嗰啲唔使谂啦，冇嘅。 咁啊，两样嘢啦。第一就系、是，就算佢真系有，佢都唔会话有噶啦，老任规矩嚟噶嘛。即系呢个其实老任系少数，而家苹果都唔太玩呢招噶。 唔系，佢唔系玩呢招，系玩唔到呢招，因为太多人爆料。 系啊，但系老任就相对系呢啲 仲玩得到 宝物，仲玩得到噶嘛。第一，佢就算有，佢都会呢现阶段我都会否认嘅。第二就系、是、佢现在既然出咗部。我真系只能叫 NDSL 咯，即系咁。既然佢出咗部中间机型嘅话咧，佢短期内就冇出新机嘅压力嘅，佢继续系最少玩多两年噶啦。咁就老任传统嚟噶嘛。我觉得佢点解会加价咧，其实系反映翻佢近呢一年个新生成本上涨。因为你唔好忘记，你抢产能系要钱嘅。虽然老任唔系抢最一线嘅产能，但系佢都要抢产能噶嘛。 呢两年啲 MVM 啊，全部加晒价。 咁我谂佢就系好简单，到如果日后个产能正常翻，即系供求正常翻，无论系供定求都系啦。个供求正常翻之后，我咪感觉咯。我即系我而家唔趁而家出新机去反映翻我个成本，我咪要啃捻晒，咁我咪赚少咗咯。即系佢依然系用翻佢以前嗰条公式，就系、是、成本加某个数当成售价，我赚你唔多，赚你少少啫。但系佢又死都唔会肯蚀俾你嘅。老任而家嘅出机就死都唔肯蚀俾你嘅。基本上老任要讲蚀本，要数翻卡 TV 咯。真系部机会明蚀俾你啊！要数翻卡 TV 啦，仲有人记得边部系卡 TV 啊？ 鬼记得 红白机打前嗰部家用主机啊，冇得换第一部啊！ 唔记得咗， 有9隻同16隻 game 玩嘅，嗰、那个超古旧嘅年代一个，嗰部机系蚀嘅，卡 TV 9嗰部系蚀嘅，因为成本一样，但系佢卖平啲，16嗰部有凑赚钱嘅。就算系红白机当年啊，系几乎冇利润，或者应该系讲你计埋啲走盏位系打平嘅，部机系打平价卖俾你嘅。当年老任已经系咁啊，死都唔会蚀俾你噶啦，已经系讲紧。咁但系而家咁样成本咁样高咗咁多，咁佢好明显嗰啲水位唔见晒啦，咁佢咪重新崩翻个水位出嚟咯。系咁多嘅啫，中意咪等佢降价咯，佢实会降价噶。老任嘅机实会降价噶，其实。 肯定得噶啦你。 而且系讲紧，自从 New 3DS 嗰阵时开始讲紧就系、是。 唔会好短时间就唔会降价噶，佢而家系随时会升，随时会降噶啦，已经系唔似以前啦。以前系你啱啱出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两年嘅时间系紧 Q 咗唔晓喐噶嘛，好噶。 嗯， 跟住佢当初计好晒啊嘛。但系 New Fit Yes 嗰阵时出咗冇耐就降价啊嘛，跟住俾人屌到开花啊嘛。 嗯， 咁既然都系啦，咁我梗系趁而家升翻个价啦。 嗯， 我觉得系咁样嘅问题，而且 OLED 又的确贵啲噶。 嗯， 所以咪你唔中意咪搵翻旧机咯，其实 咪就系咯，差唔多翻嘢即系插落电视做眼嘅啫嘛。 诶，虽然呢部新机会逐步取代旧机嘅产能嘅，之前都讲过啦，佢其实佢系替代机嚟啊嘛，唔系上位班唔系成啊嘛。好啦，讲完老任嘅就讲 Sony 部主机啦吓。 嗱，新版主机，我突然间好想吐槽就系，首先就系新主机就 CFI 1100，或者 CFI 100G 啦。咁咧就轻咗 300g， 抵咗就由以前要用工具切开到，即系嗰个防滑抵咗，以前用工具而家用开手铰啦。除此之外冇变到，同埋只限数位版，即系话光碟版冇改过嘅。而轻咗 300g 轻喺边度咧，就冇人知。 以我估计啦，一真系勾股嘅啫，应该系细嘢部分都系勾股嘅，应该系制程更新或者系阉紧啲元件之类嘅 cost down。咁既然少咗发热元件，佢唔会少咗300g 嘅元件嘅，你哋放心，佢应该系少咗部分发热元件。咁嘅话，佢个散热规模咪唔使咁大咯，或者系譬如由铜芯变成做铝芯嘅散热器，即系呢类咁嘅情况，咁令到部机可以轻咗。应该是这样的。 嗯。 老老实实这个这样的所谓新版是比以前1000G比2000G 还要少。不是讲 PSP 的1200，是讲 PS2 的1200G。 嗯。 是不是 ?1万G、2万G 噏错。记得当初 PS2 是有1万G、2万G、3万G 的。是。没人记得的，因为个样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之后看个屁股的小小位不同了，是个分别还小过当年1万G 和2万G 的分别。 阉紧啲头啊，嗰啲咁嘅嘢啫嘛，佢系 呢个可以叫新版，我觉得只能讲系而家嘅资讯太泛滥啦。即系当年1万G换2万G都几乎冇人知嘅，而家换咗少少嘢，其实你睇型号都知啦，几乎冇乜喐过啦。 今日一模一样，佢只不过叫轻咗啲啫嘛，轻量版啫嘛。 咩？因为讲轻量版，一开始听嗰阵时咧，我出 Steam 嚟咁快就，唔系 减重版， 即系我以为系薄版啦嗰类。屌，即系所谓轻个300克。根本就只不过是一个小改版，即是入面是不是真的制程改变都未必是，未必是这么大的改变。 嗯， 即所以就其实没什么东西，真的没什么 东西。OK 啦。 那啊，真是大件事在这单啊。 Netflix 参战游戏界，哇，我用我来形容的，因为 黑船来袭第二次。 虽然我都是国钱炒艇居多的。Netflix 宣称了他会加游戏界，有一些比月费不用货金那种。其他详细其实唔系好清楚噶，即系总之又有呢个咁嘅计划啦，宣布咗。而根据我哋嘅判断嚟讲，基本上呢计划咧，炒船嘅机会都系高达90%嘅。 我就觉得系，即系无论佢最终成功定失败都好啦，一定会搞到个游戏嘅好领大。其实我计过数噶啦 ，Netflix 一套戏剧，知唔知成本大概几多？ 嗯， 2000万到4000万美金。你觉唔觉呢个数字咧，好好熟口面啊？咪一只一线大作嘅开发费咯，人哋做一套剧集嘅钱。你明白一套剧集可以播几耐啫？一季之内就播晒啦，虽然佢一次过掟上去啦。即系你谂下，咁人哋开发一只 game 系我讲开发两三四年，都系烧呢个钱嘅啫。咁你谂下，佢系掟学大作嘅钱，系可以唔捻手软喺游戏界眼中啊。 嗯， 即系呢样嘢同当年 Microsoft 参入游戏界系，我谂仲可能会仲大镬啲。 唔同嘢，有嗰个有，如果你有钱搞得掂嘅话，就唔有咁多痛苦回忆啦。嗰啲人掟钱唔代表得掂啊。 我咪所以话，我唔肯定佢系咪会赢，但系佢一定会搞到个游戏嘅翻天覆地，就系因为佢有钱咁大嚿钱等落嚟，就会好卵大镬，即系等于黑船来袭都冇打烂你江湖啊！即系虽然开咗国啫，但系佢而家咁样掟过嚟咧，第一嗱先讲啊，我用一集戏剧嚟做标准就唔代表佢嘅预算就系咁噶，话唔定仲多噶。即系而家咁嘅情况之下，你谂下啲人会俾佢抢咗去啦。如果佢系唔识做 game 仲大镬。你啲精英，即系你肯俾钱啦，梗系请咗啲劲人噶啦。啲劲人佢俾佢做埋嗰啲垃圾 game， 如果佢做垃圾 game 的话，如果佢做劲 game 嘅话咧，就大镬啦，又有钱又有人，咁你仲唔成个业界俾佢搞到翻天覆地？即系最最最少嘅都系一定会大镬过 Google 嗰单咯。我就个认为系会好大镬嘅。 我觉得唔会太大镬咯，因为我对觉得就依个情况下，你又你睇佢点样抌钱嘅啫。我对 Netflix 就抌钱从来都唔系好多好大期待嘅。佢有嗰句，依钱好多就使埋戆居地方嘅。 我就系讲紧佢，就算使埋戆居嘅地方，都会对个业界造成好大冲击。 但是是不是一定好事呢？我现阶段就不敢肯定，因为他们的计划都没有。也都可能他只不过是轻度合作，因为我刚刚讲话可能很大镬，都只不过讲紧。 假如真的全力出击的话。 假如他真的当是开发一个新的赚钱的渠道的话，其实都不算可以，因为他都讲到明 ,Under 他自己本身 Netflix 的服务只是当成一个增值服务这样。所以他这样讲我觉得是比较像是我开到新戏这样嘛。我开到新戏咪就系咁样咯，我真系唔知佢会用咩形式，因为而家就乜 Q 长晒都未有嘅。但系如果佢同你认真嘅话咧，呢个业界会俾佢搞到好卵大镬。你明白？全地球最多金牛四围鼠嘅公司之一喎。 嗯， 佢如果真系认真要搞嘅话咧，系可以搞到个业界呢咁 hea 嘅。 嗯，嗱，咁讲开游戏又讲埋一啲，其实都系头先奥运要讲嘅，咁就系喺冇人有期待嘅奥运开幕式里面，选手入场咧直播游戏音乐，一开头播 DQ 啦，跟住咧就 FF、Tales、Monhunt、王国之心、Quatorica、Ace Combat、Sonic、Winning、沙加都有 ，Sukeba 唔止噶，佢开完幕之后仲要比赛噶嘛，佢喺比赛期间咧，啲 BGM 咧有啲都系好熟口熟面噶。 啊唔错啫，小李。 即系佢打排球嗰阵时咧，佢真系播排球个排球少年啦。我唔记得主题曲定 ending，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系佢嘅曲嚟噶咯。射箭就播巨人嘅主题曲，即系你发挥你嘅首歌啦，真系。 唔系，我觉得好事嚟嘅，因为嗰阵时你成个奥运，日本而家其实最大嘅文化输出就系动漫画，直情压倒性咁输出嘅。咁你呢个时候动漫游戏配合，梗系用到尽噶啦。嗱，因为证明你日本与别不同啊嘛，绝对好聪明噶。 我觉得直情系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奥运有好捻多嘅各种各样嘅丑闻啦吓，搞到啲企划啊乱咁嚟啦。我哋而家实际最后见到嗰个开幕式，其实已经系第三版本嚟噶啦。 我应该系第三版本，上次嘅版本唔知道，因为周围有小山田贵五欺凌事件又换人啦。 俾街上边知嘅都第三个版本， 咪就系咯。 佢后边下边 ban 捻咗嗰啲，我哋唔计，净系我哋俾街道知道，即系第三个大版本嚟噶啦。据说原本是直接有呢个 ACG 的角色参与开幕典礼的，咁最后冇啊嘛， 就冇啦，傻啦。 即系我觉得呢个是折冲嚟嘅，已经是原本个计划就好。记得当年咧，上一届奥运完咗之后就已经讲紧开幕式可能要用 ACG 嚟搞啊嘛。嗰阵时仲未落台嘅啊， 安倍博马又上台嘛。 系啊，嗰阵时已经系讲紧好有可能会咁样做噶嘛。咁但系而家最后唔见晒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折冲方案嚟嘅。所以佢其实系好想将 ACG 融入咗佢个成个奥运入边，你当系软实又好，当一个国民英雄啦好。咁所以佢其实系运用咗唔少呢啲咁嘅元素。如果系讲比赛途中嘅，咁你可以混入嘅，要么就系视觉，要么就听觉噶啦，冇乜其他啦。咁佢咪啲 BGM 咪系咁用咯。咁当然放心啦，我相信奥运会应该耐晒赖神嘅。 成班游戏制作人嗨到上天啦。最奇怪就系 F15 有份演出嘅铃木达央嗨到就话，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变咗日本代表。 喂，某程度上的确系噶，即系喂奥运嘅开幕式、闭幕式一定系最受注目噶嘛。 系啊， 尤其是搞成咁嘅状况，而家搞到最后要冇观众表演都好啦吓。 我成日都话间开开咗佢噶啦，呢时候 全世界望住你噶啦，咁呢个时候真系日本代表嚟嘅，完全系入佢，完全讲系正确嘅，即系只不过系唔亮相咁解啫嘛。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个折冲案嚟噶啦，即系可能啲老害啊，啲老屎忽，尤其是最后接手嗰件，嗰件又系老害嚟嘅。 唔好理，搞一件得啦。 我系唔系讲丑闻嗰个作词嗰、那个，我系讲成个企划嗰件啊，都系老害嚟噶嘛。即系可能佢觉得喂呢啲用 ACG 角色入去就太潮啦，结果咧就虽然都好评嘅，都系好评嚟嘅。哇！呢、这个真系日本代表嘅 old school 嘅日本代表啊，超级变变变！喂，真系我细细个就睇佢呢个唔系夸张，真系唔系夸张。我几岁大就系睇你啲咩超级变变变，跟住撑盏灯咯。佢咪攞翻啲 old school 嘢出嚟咯。即系我觉得系因为佢太高斯分，所以佢唔肯用 ACG 直接攞落嚟，所以先折冲案变成咁嘅款嘅啫。 嗯， 咁当然啦，佢原本嗰个嘢我哋都唔可能见得到㗎啦，不过就有乜传闻啦吓，最终而家见到都係有留返部分残影喺度囉。咁啊好啦。 我哋讲下咁美国嘅斯格啦。 讲下啲远啲㗎啦。咁啊美国斯格就俾人告鸠佢，就话佢呢个 警民机作弊。 唔系 UFO， 其实通常都放埋一齐㗎啦。就有种机呢，佢得奖嘅方法呢就唔系用夹嘅，系用笃嘅，笃中个窿就会攞到件奖品。咁啊，俾人捉到断到正作弊嘅， 因为其实呢夹公仔机呢佢嘅作弊比较物理性，你係冇辦法绝对控制嘅。但佢嗰种辦法呢就係、是、你移动完咗去然后督歪咗少少都好啦，你都会督唔中嘅。个窿好细，个支棒就有返咁上下粗，中间个容许个公差好细嘅啫。所以你前后左右差个少少你唔得㗎啦。咁但係你揿停嗰一刻佢唔係即刻完全停实㗎嘛。 嗯、 所以呢佢就俾人捉到，只要抌唔够钱，无论你实际上揿准咗好啦，佢会差咗零点几秒嘅差距，令到你差几毫米而督唔中，就算你点样准都好。 嗯、 即係你已经系考虑埋佢个延迟啊，你揿到个 delay， 你点样计都好啦，佢只要唔够数就一定唔会到。据说预设就是七百次，你要入七百次钱，由一到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以 ，V Pro 之后决定嘅，不过预设就是七百次。 唔系，相对嚟讲，咁样其实系会比夹风机仲稳笨嘅。 系啊，因为夹系讲紧系你个夹啊，几捻冇力都好啦，可能有啲高手可以靠勾啊，靠揈啊， 推啊， 系啊，总之有啲奇奇怪怪动作去令到佢喺度，因为佢冇谂过呢个物理性嘅嘢嚟噶嘛，你冇办法完全处决到啊，比较似啲咩呢电子嘅老虎机，或者系你网上抽扭蛋，点解我哋咁罩忌作弊？就是、因为完全由你部机决定噶嘛。但系相对嚟讲 ，UFO 咧个爪有冇力，其实你几多次你已经知啦。当然佢有呢个所谓嘅保底强爪啦，即是话佢部机个爪有几有力，系部机可以控制嘅。但系部机几冇力都好，你都有机会夹得中噶嘛。但系呢一部机嘅问题就在于咧，佢只要设定督唔中，你就一定督唔中噶啦。咁所以呢一点就俾人 即系 佢哋俾人起诉嘅原因就咁样，等于作弊，因为你冇话俾人听系咪啊，而令人哋觉得有一督就中嘅可能性，咁就应该输捻硬噶啦。 系样就系赔钱嘅，收科噶啦。 其实呢啲嘢你都估得到，唔会一次都中啊。但系我亦都估唔到，我当初嘅估计就系乱数帮你加减零点几毫秒， 嗯、 即系变成咧你几准都好啦，都冇用嘅，你都系随机，都系靠运气嘅。但系你系冇办法一抽 SSL， 我哋用抽卡最容易理解啦。你抽卡几率几低都好，你有机会一抽 SSL 噶嘛？ 嗯， 即系你总会见到咁嘅人噶嘛。但系呢度系咩咧？唔好意思，最少七八抽先会有 SSL。 嗯， 即系佢而家个问题就在于呢度。二，佢冇讲俾你听，你讲咗你听，其实都算系合法嘅。咁当然你都咁样讲咗你听，你就未到七八次，你一定唔会到落去啦，冇咁戆居噶嘛。 嗯， 可能佢要改咯，其实估计都变翻啱啱讲我咯。佢、会随机同你干扰你嘅操作。会随机加零点几秒，减零点几秒，有个 random 范围，你咁啱一就你咁巧捉咗一中，咁你咪中咯。佢要改成咁、其实对佢嚟讲都唔算好事嘅，因为啲警品其实好 cheap 嘅啫嘛。同、你入嘅钱啊相比啊，佢、咁样赚其实老老实实七百次真系好夸张，即系佢预测系七百次呢样嘢真系好、我哋又点夸张？ 太多啦，七百次、五十次啊，一百次，大家做得算啦。 一百我都觉得多啊， 五十几，因为其实只系计条数，你有一次咪一蚊美金嘅，起码两三蚊美金嘅。我大佬，一七百次，你蠢？ 我当你一蚊美金啊！喂，嗰啲公仔了不起咪十蚊美金？ 边值七百蚊美金啊？ 你入五十次已经好 Q 多咯，我觉得。喂，即系五十蚊美金、买个咁嘅湿骨公仔仔、因为呢类机咧，全部都系细嘢嚟噶。是不会夹大嘢㗎。 即係唔会好似日本有啲夹 figure， 起码几千英嗰啲嚟㗎嘛。日本 figure， 佢真係下等下嗰啲摆铺头卖起码五千英以上嘅。咁你諗住喂五百英博佢五千英值得博啊嗰隻啫嘛。 而且都係嗰句啦，你 UFO 你真係高手，你一次你又有机会中㗎啦嘛。即係我都试过三次夹中个罐曲奇，罐曲奇唔攞去卖都要二千几英，我三次即係三百英搞掂咗啦。有咁嘅机会㗎。 前一排我喺睇网上片睇到宫田俊哉有粒飞公仔。条友三次夹一个啊，去到 咁我又唔系次次都系，我真系纯粹过一次咁好彩啫。 佢呢啲夹惯嘅系计到条数嘅资料夹噶嘛？呢啲公，因为网上其实系有人教你点样夹公仔机嘅。 重点就唔系个机会有几低，而系有。 有机会。 而佢重点问题就系佢冇啊嘛。嗱，咁我碌到好多啦，咁都系。 冇碌咁耐啦，呢、个就唔讲啦。 抵佢俾人告嘅。 好啦，我讲下另一单更骑呢嘅事。 更骑呢都系俾人告嘅事。呢个就乜嘢咧？有只鬼佬 game。 战车 game 啦。 就叫 War Thunder。 战争雷霆系啦，就系、是、用翻现实嘅军事武器。 严格嚟讲系应该现代，因为咧 ，War Tank 咧系二次大战前后嘅，佢就搞现代。 其实唔止噶啦， 唔系佢二战后咧，我而家冇玩嗰只 game 啦。我所知道最顶级嘅机基本上都系战后第一代啫，即系1950年嗰啲嘅啫。 佢要出系系个范围越大嘅，咁唔紧要啦。总之翻埋呢只啦，呢只就用现代嘅武器为卖点嘅。咁喺论坛入边咧，就有人嘈啦。部主角咧就系、是、呢个挑战者二号，英国嘅一部主力坦克。佢就嘈，喂，呢部嘢唔应该系咁大弱点噶、佢应该劲啲先啱噶。 咁啲人就话：，妖、哎、你识乜鸠啊？因为佢哋拗嘅方向好奇怪嘅咧。因为其实好多时模仿现实嘅嘢啦，有时要为咗 游戏性啊嘛 ，balance 翻个游戏性啊，即系某部机明明系真系好捻屈机嘅，都要减弱啲。 WOT 啊，啲人吐槽佢就，因为开发嗰间游戏公司苏联，所以咧苏联战车永远高一级嘅，而德国战车永远低一级嘅。 哇！苏联嗰啲咁嘅冚家拎嗰啲战车，根本就唔应该咁强啊！其实佢就佢入边其实就系讲紧类似咁嘅说话嚟嘅啫。 唔系，我有人话啊嘛，德军四级战车系超级连五级或者六级嘅战车嚟噶嘛，嚟国家。 即系问题就系佢拗拗下就系咧，条友仔就唔知系上咗路定系因为佢真系心爱的俾佢噶啦，咁就直接搭文件出嚟，然后啲人发现喂。你份文件 好似军方战车洗尘啦， 好似系军方机密嚟嘅、哦，即系佢真系，因为佢已经系现实中英国嘅现役坦克车嚟啊嘛，呢个最惨系呢样嘢啊，佢系现役噶嘛，咁佢真系搭个文件出嚟之后，呢啲咁嘅详细资讯，即系嗰啲性能呢啲嘢啊，系军事机密嚟噶嘛，佢打咗出嚟，然后俾人捉到，咁就走去联络翻英国嗰边国防部 something like that。跟住证实咗系佢真系泄漏咗国家军事机密， 黐线！ 然后拉钩咗佢，佢应该系个坦克嘅驾驶员之类嘅人嚟嘅。 对佢自称咧就战车指挥官， 系啊，佢真系军人嚟嘅， 黐线！虽然我见，虽然我睇过依类咁嘅手控手册，但系嗰啲系六十年前二战用嘅手册啦。 啊，即系点解佢会咁上脑咧？大家就好容易理解，就是、因为喂大佬冇嘢俾你坏垃圾。喂，佢唔应该系咁垃圾噶，佢应该劲啲噶。 喂，就 系即系佢个 阿生，你揸紧呢个嘢，仲话你系军人嚟噶？ 呢个游戏嚟噶，真系即系，就算佢官方唔知边度真系攞个真正嘅资料出嚟，佢都要改翻少少先得噶。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轮到佢哋泄露军事机密，佢哋俾人告噶啦。 你傻？ 为咗呢个为自己心爱的车去辩护，搞到俾人告呢样真系。我都算都系算厉害啦，真系 高奇文咧叫做 系啦，咁啊嗱， 好啊，另一间又系 都系法庭相关嘅，而呢一单应该仲要大镬啲嘅，睇虽然你可以话睇你方向啦，军事机密可能严重啲嘅，但系如果系讲太平盛世嘅话，呢单应该大镬啲嘅，又系我哋亲爱的共说，即系唔系我想遮住佢嘅， 喂， 咁捻大单新闻我真系唔可能，即系上个礼拜嗰啲我都仲系可以讲系花边啫，咁捻大单新闻咧系直情系会影响你股价程度嚟噶。咩事呢？就是加州一个叫做公平就业及住房部嘅部门啦，即政府部门嚟嘅，就向法院起诉，就告佢。嗱，我见啲新闻就叫佢性骚扰，讲到好轻强嘅。但我睇埋文件啲英文译翻个中文之后呢，喂，唔系性骚扰咁捻简单咯。佢入面讲一种男性职场好常见嘅就系啲男人点讲啊性骚扰啊嗰类嘢呢啲就其实 即系讲咸湿笑话，其实有日本多不胜数啊，就算而家日本仲有噶。 我原本都以为系呢个程度嘅，如果系呢个程度咧，就真系唔系即系咩好大不了嘅事，所以都唔应该系鼓励嘅。嗱，政治正确啦，又好咩都好啦，佢系唔应该被鼓励嘅。但系就好小事噶嘛，后边仲爆啲乜嘢咧？入边系有女性职员因为不堪，佢俾上司半强迫要求同佢性交，即系老实讲，应该 咁就大问题啦。日本都大问题，有冇讲香港啊？唔好入边个 系第一，已经系算系老强噶啦。喺香港冇咩强势什么性交的，就直接告老强噶啦。第一，佢涉及老强；第二，个女性主角系最终系出差期间自杀身亡。 哇，咁样大捻镬咯！ 系好捻大镬噶， 一搞出命就收唔到科噶啦。 系啊，然后就腾愣瓜瓜人腾愣咗好捻多，原来间公司向来都系咁样歧视啲女性，呢个就已经唔系歧视咁简单噶啦，直情系迫害嚟噶啦，应该系。即系你讲黄色笑话都算啦，即系你讲啲嘢好难听呢啲都算啦呢啲嘢，但系你去到去直情系犯法噶大佬，最简单就系、是、喂非礼同强奸系犯法噶，已经系一个罪行嚟噶啦，不折不扣嘅罪行嚟噶啦。即系我唔同你讲歧视唔歧视呢个问题，依家一个不折不扣嘅罪行，而家就仲查紧。因为而家爆出嚟嗰啲系法庭文件嚟嘅，即系啲司法文件，我唔知系已经上咗庭啊，定有人爆咗出嚟啦。总之就系一啲会掟上庭嘅文件嚟嘅。所以今次系其实好卵大单，但系第一就系英文媒体，第二就系件事发展紧。我唔知会唔会腾腾瓜瓜啦，腾腾到更加多嘢出嚟。因为而家讲紧系佢而家掕咗成个公司，其实。佢入面咧就有好似系8:2，80%系男性，20%系女性。其实以游戏业嚟讲，其实系一个常态嚟嘅，差唔多噶啦。男人多女人少，好正常嘅。但系佢咁样去，已经唔系讲紧你女权唔女权 ，M S J W 已经唔系讲呢啲嘢噶啦。呢啲系不折不扣嘅犯罪，任何人都唔会揽佢噶啦。我只能讲，喂，共说爆咗咁多咁多单嘢出嚟，冇一单有呢单咁大镬。 即当然是不是会影响到成间公司会接呢，应该不会的。但是就。 哇条友最终走了条友已经。 啊那个 当时 你讲到那个讲嘛，那个我咩设计总监定新品，总之做好大啦。那件就唔系涉及强奸嗰、那个，即系两单嘢嚟嘅。因为而家系抽咗一大层，唔系一个半个系咁样嘅。嗰、 嗯、 件好似性骚扰啫，即系我相对嚟讲， 即系讲就如果你话一般职场上嗨下友啊、摸下或者讲啲咸湿笑话咧，呢样嘢日本其实都嘈咗好耐嘅。日本人嚟讲，有啲就算鬼数啦，即系大家其实只要唔系真系接触，即系纯粹包讲咸湿笑话，大家日本人其实都有沟佢嘅。但系如果搞到话，即系用职位去呃人，俾人上床呢类咁嘅嘢咧，就日本都大爆几镬结噶啦。 而且仲有嗰位自杀咗嗰位女性啊，佢裸照系喺公司入边系乱咁传嘅，所以先会介入去调查，先会起诉佢哋咁卵大镬啫嘛。即系老老实讲，呢次就唔止咁简单嘅事咯，直情应该要上刑事噶啦。现在呢一刻咧，上咗法院之类啩，我唔系好清楚美国呢啲嘢点样搞嘅。总之就最开始系咁样揭出嚟嘅。嗰份咁嘅文件系几十页嘅英文啦，书我睇唔晒啦。我谂后续应该仲有好多，有啲前员工都会爆料嘅，公司入边系好大镬嘅。 嗯， 即系大肚波都搞掉啦，声仲有。其中一单系前员工爆料话佢在职期间怀孕，咁你唔系一大学即刻休假噶嘛？咁佢嗰阵时仲有人去性骚扰佢，诸如此类嘅嘢，系又系嗰啲一爆就好大单，好多人就有出嚟去讲翻佢入边对咩遭遇嗰啲咁嘅嘢。所以我相信都会继续有后续嘅，即系应该唔止咁小事，再往后就仲会有继续爆嘢嘅，得唔得？咁啊，即系我系冇估到共说，我哋叫玻璃渣唔掂，如何那样都只不过系话死要钱啊，拉人民币啊，以前一路都讲呢啲嘢嘅啫嘛，最多系冇品啊嗰啲乜嘢啫嘛，但系呢啲系犯罪嚟嘅，不折不扣嘅犯罪嚟，即系咁我哋即管睇下啦，我哋反正肯定会有后续，我哋后续继续会有新消息，我哋用大家继续追踪报道啦吓。 好啦，跟另一单又系我哋熟悉嘅雨滑事件啦。 啊，咁你讲完共说，咪讲翻啲真系中国相关嘅嘢啦。咁 首先讲一单，其实头先冇讲到嘅就系、是、一好正常，又系正常操作、正常运作。中国腾讯博奥运开幕式嘅时候，一播台湾就自动 cut 咗佢。 我哋啱啱提咗少少嘅，其实咁就佢咪排得入场啦。除咗呢个主办国同下一次嘅主办国，就紧咗系排最后压轴嘅。其他人就系按一定嘅规律去排啊嘛。通常我哋见开就英文字母啦。北京奥运嗰次咧就排中文简体字嘅笔画数，因为呢个点样排法系主办当局排嘅，即系唔系任佢排，而系用咩方式去排，系有又系佢哋决定嘅， 系佢决定嘅， 即系通常就系当地语言嘅习惯啦吓。咁日本嘅语言习惯大家都知系五十音噶嘛，所以咧就系台湾 Taiwan 佢就系他行，咁所以就排咗喺 Chi 行嘅前面，呢个 China 系咪应该咁读啊 China？中国个 China 系啊，总之系痴行啦，痴都系喺痴行度噶嘛。 塔痴啊，都系痴人，都系痴人嘅塔痴嘛。 系啊，但系他喺前面啊嘛，所以就变成台湾就喺台就中国前面。前后少少就当然唔系咁 care 咁爆嘅。重点系乜嘢咧？一开嗰阵时咧 ，NHK 做转播就话Taiwan this 直接咁样叫啊，因为台湾喺奥运会嗰边要叫中华台北噶嘛，大家知啦。咁、官方都系写中华台北嘅，但系NHK 你咁捻多啦，我觉得佢唔系谂咁多啊，纯粹就系、是、呢、這个咪台湾咯， 顺口啫嘛， 我叫台湾就台湾咯， 对佢讲台湾就台湾噶啦，佢冇咁料， 你咁捻多嘢啦，即系佢唔系想话辱华，唔系想乜嘢啊， 纯粹顺口啫， 系啦，纯粹系顺口啊，或者系习惯啊，咁而且仲要系一个大家喜爱的国家，咁大家欢呼咁咁出奇啫，咁但系就系佢呢一句嘢咧，就呢个腾讯就即刻截捻咗佢。问题就系啱啱讲过啦，他同黐系黐住噶嘛，喺前佢少少嘅啫嘛，佢哋嘅排序104同108，咁结果咧就系佢 cut 咗落去，转咗做其他节目。即系咧，我腾讯就呢啲就唔够地方电视台聪明啦。地方电视台通常如果要 cut 嘅话咧，其实系会播啲咩打波先系落雨啊，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真系播呢啲嘢噶，播呢啲攻击广告，一个广告加埋都系30秒甚至15秒嘅啫嘛。但系佢就直接插一个脱口秀节目啊，新风 light 啦吓。直接插个节目落去，结果咧佢切翻嚟嗰阵时咧，中国队已经入咗场啦。 嗯、 因为104同108几乎系黐住噶啦嘛。 嗯， 咁结果俾人屌甩到佢开花， 戆居咗。不过呢个就笑料啦，呢单嘢就系、是。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不过既然讲开，我哋又顺便讲一讲啫。 咁我讲下你嗰单就真系摆明语惑噶啦。 呢个系 特登嘅， 摆明噶啦。 其实你啱啱插得唔系好准，点解我要放呢两个嘢放埋一齐呢？系因为件事系相关的，因为共说爆性骚扰呢单嘢之后啊，有一个实况主，我哋上次讲过噶啦 ，A 字头嗰个依然系唔识读啊，太长，嗰、那个系A S M O N G O L D， Asmon Gold 啊， 系嘛？呢个系 A 君咧，佢做呢个 F S 14嗰阵时，因为啱啱共说呢单嘢，咁佢就有人提到，咁佢提下咧。就提到去中国嘅政权，总之就系提下呢件事，提下就提到去中国政权，咁可能同我哋一样意思啦吓，我哋成日系咁叫共说共说，叫下面同中国相关咯。咁佢入边爆一句，台湾系一个国家，中国系一个监狱。当然佢用英文讲啦，但系我唔识读，唔想献丑啦，因为佢之前系冇相关嘅记录噶。啲冇话小粉红啦，中国的玩家其实都唔少人睇佢啲实况啊嗰啲嘢嘅。突然间就直情系成个唔知点样原地自爆，即系唔知点样反应啊，又系轻咗机咁样，突然间揿停咗个所有讨论啊嗰类嘢。其实我谂佢本人就一早已经知你啦，不过唔发作咁解啫。即系如果唔系佢无啦啦爆佢咁样嘅嘢嚟，佢一定系知道成中国啊台湾啲嘢，佢只不过以前一路都唔提咁解啫嘛。咁突然间走嚟提，咁即系话哦 ，OK 啦，你即系人生果然逃唔离三样嘢啊，死亡、交税同埋辱华呢三样你系逃唔开嘅。咁啊，好啦， 又系 辱华相关，咁又系我哋亲爱的可乐 live 嘅时间啦。咁就新花精蛋已经死咗，好新方啦吓。 我净系知 K9 实况版里面最多人批评嘅就系个男主角配音配得好差。 其实唔系一啲咩大不了嘅作品嚟嘅，不过入面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可乐 live 嘅白上虎 Buki 阿追追同阿夏色制，佢哋有份出场，亦都当然有佢嘅 Safi 入边见到佢啦。然后我哋嘅亲爱的 B 站成旧嘢和谐咗。佢哋有份出场嘅场景全部唔见咗，最后个 Lola 成个咁个 set 表要带翻出嚟啊嘛，都唔系唔见埋，成嚿冇咗，咁就系、是、你话系咪好意外呢？其实就毫不意外嘅，不过就辣到落去吹吹同阿夏色制，其实只系讲紧咁都地图炮噶咯。除咗阿夸之外，你系咪谂住成个可乐拉多佢哋唔存在咧？定系谂住阿夸都觉得咁样和谐化咧？我唔知道。不过算啦，反正如果你想睇完整的新番，你根本就唔应该去 B 站睇。我好耐好耐之前讲过呢样嘢噶啦，佢可以好多好多原因无啦啦吉紧呢啲嘢。 冇啊，而家 Love Flash Super Star 有中国声优，但系而家仲未上到架，我木棉花而家喊都咁好啦。 阿唐可可啊嘛， 系啊，即系木棉花就喊咁好咯，因为你大佬花咁多钱买咗版权，而家都未上到，唉。 人哋已经改咗人哋嘅生日噶啦，阿唐可可本来七月七号生日噶嘛。 唔关事，佢纯粹系先审后过嗰个政策啫。咁你咁大招牌嘅嘢，你唔好偷鸡啊嘛。 唔系偷鸡嘅，我哋之前都讲过，佢都系晨早攞定呢啲，系好明显就系晨早已经，其实你系可以提咗。我哋之前讲过，佢可以提咗去适应佢哋。我觉得佢有机会系过唔到嘅，有机会系唔批，直情唔俾你批啊。 有啲台湾人问又点做咁样，就话我好简单啫嘛，生命自有出路。 即你官方唔捻想播，你咪自己谂办法咯。 咪就系咯。侏罗纪公园嘅经典台词啊嘛，生命照走都出路噶嘛。咁当年冇版权年代，我唔使睇动画，冇人睇到，大家心照啦。 而且木棉花买版权，咁你咪过去咩咯 ？B 站咯， 你咪 巴克风又买啊？我冇记错。 啊，你 B 站唔播，你咪过巴睇咯。 再唔系嘅，上 HK 睇，有个好核突嘅字幕版，即系嗰啲咩版权版咧，即系成半个画面嘅字幕挡住你睇嘅，睇到生放生肉噶，我又唔睇生肉啫嘛。 好啦，咁讲到 Hello Life， 咁当然要讲都仲系同会长相关，会长之前毕业礼啦，毕业之后我哋仲有个消息㗎嘛，就系阿夏扎玛佢就宣布话无限期休业㗎嘛。咁嗰时候我哋用嘅系到底系呢、这个系个癫婆发癫啦、啊、定系玩嘢啊，定系佢真系唔想做定系点呢？结果佢上个礼拜出返嚟，其实前几日啲人唔系上个礼拜添嘛。 所以跳出嚟前几日出返嚟啦。 出返嚟然后个原因意外地普通。其实乜嘢呢，佢就出返嚟，佢就话佢而家顺利入读到幼稚园啦，所以佢又出返嚟。 屌 咁啊，当然讲笑咁。 咪知佢玩嘢就玩嘢啦。 即係幼稚园就讲笑嘅，实际上系大学。之后佢大家知夏扎玛系高中生啦，当年出读的时候啊，唔系而家就已经系大学生啦，即係已经唔系追 K 了。咁佢系返咗日本读大学。咁佢原本系应该諗住大学开始就唔再做 VTuber 嘅。即系佢应该系有咁嘅谂法，咁系咪同阿会长冇关咧？唔系，佢就系讲紧 之前已经是学业和事业已经是撞到起陷陷的了。咁前面都做到有少少灰心啊，又觉得有啲怀疑自我啊，心灰意冷加埋啦。总之咁不如休业专心读好书出嚟先继续做，好多原因加埋，不如休息一下先啦。管理咁样讲嘅。咁因为佢系想专心读书，咁既然系咁就最少要短大都要两年啦。我唔知佢读短大定正式啦，你本科最少三年㗎啦。 嗯， 即系我唔知佢读乜嘢，总之佢一读书就唔系讲緊一两个月嘅事㗎嘛。所以佢一开始揀无限期休业，佢咁样叫。咁我諗住读完书出嚟先做返 VTuber。咁但系后咪佢就见咗阿会长同埋阿天使倾咗偈，佢倾到啲乜嘢佢冇讲到嘅。但佢就话因为咁样倾完之后觉得都是可以试一试兼顾学业同埋事业，所以佢就出返嚟。所以佢出返嚟同阿会长都系有相关嘅，但系前面唔完全系为咗会长。我之前都讲过啦，佢唔一定系为会长嘅，虽然佢可能会相关。虽然我呢种讲法呢其实好无敌嘅，咁结果亦都系咁暧昧嘅，有相关但未必系主因，系众多原因之一啫。咁佢又出返嚟囉，就咁。好啦，嗱，我啦讲完咁多啲辱华中国相关嘅，我哋讲返单中国相关嘅，讲返单温馨少少啦，我哋好耐冇讲啲温馨嘅中国新闻啦。咁咩事啦，即係大雄的新恐龙，係冇错我知落咗画好撚好撚耐啦，下一套都上埋都落埋画啦，唔係要讲大雄的新恐龙，係新恐龙大雄。係咩事啦，就係讲緊大陆有人发现咗个新嘅恐龙化石。一种疑似系新嘅恐龙物种啦，咁因为发现新物种嘅人就有权为个物种命名噶嘛，佢将个物种命名为大雄罗宾塔， 系啦， 唔系中国嘅大雄，亦都唔系佛教嘅大雄，大家知啦，即系我哋香港有一个大雄中学噶嘛，个大雄系佛教嗰个大雄嚟噶嘛，佢唔系，因为佢英文叫做罗宾塔，呢个绝对就是我哋嘅大雄，佢接受采访嗰时候就话，因为我系叮当粉。睇咗新恐龙觉得好感动，即係前年嘅电影版啦，咁佢觉得好感动，所以佢就既然佢有命名权，咁佢就将佢叫开名做大雄罗宾塔。因为呢新恐龙入面呢其实一段呢就係大雄发现中国恐龙啦，咁当然佢哋唔係正式地有啲咩学术机构去帮佢背书嘅，咁但係佢哋都会用自己嘅名去为个新嘅恐龙去命名，佢有少少致敬呢个桥段囉。咁一个有少少温馨嘅新闻啦，即係所以呢以后呢大雄又多咗个意思啦，除咗一动漫人物，除咗佛教用语之外，除咗有中学校名之外呢，仲可以系真系一个新嘅恐龙嘅名嚟嘅。先讲啊，如果日后因为好多时一种新嘅恐龙物种啊发现嗰阵时呢，有时会最终会发现其实佢只不过系另一种恐龙唔同形态。 我认错诸如此类即刻。 系啊，有啲认错系未必一定系梗咗嘅，有可能系会俾人收翻嘅。咁啊，不过我顺便提一提大家啫，咁样啦。 系啦，几得意嘅消息啦，啲新闻。 系啦，有个温馨新闻啦。 好啦， 咁啊，最后本来咧就仲有一单都几大单吓新闻咧，因为太大单，我哋留翻下个再下个礼拜，因为呢个礼拜你要讲翻香港嘅 ACG 相关新闻，就系、是、呢个香港动漫节。咁我哋读那一节讲到慢节，咁台湾一单好撚大单嘅新闻就再下一节嘅专题我哋先讲嘅。好啦。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